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了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深刻的。天津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走向衰败的一个关键环节，谁应该对这场震撼人心的事变承担主要的责任？很多评论人士多归咎于杨秀清、韦昌辉以及石达开。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不是被回避，就是受到一定的庇护。我们纵观这一段历史事实，也有评论家认为，在天津事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洪秀全，负有主要责任的也理所应当是洪秀全。诸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太平天国天津事变当中纷繁复杂的关系，以及洪秀全在其中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份，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了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史称永安建制。天王洪秀全在这个时间命太平天国的重要功臣北王、西王、南王和翼王都归东王杨秀清所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以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沙场后，权力更加的集中于东王翼人之身。在太平天国的前期，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其实是一个虚君。太平天国的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也就是东王杨秀清的手上。1852年的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为桂林、克泉州，入湖南。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人，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了南京，改称为天津。 定为其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而在定都天津之后，东王杨秀清与其他诸王的关系越来越差，北王曾因下属犯错而被东王下令杖击，北王的亲属因为跟东王的亲戚发生财产争执而激怒了东王杨秀清，东王让北王议罪，北王就说把那人五马分尸。义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坤因公事开罪东王，被杖刑300，革去爵位及降职处分。同一时间，义令燕王秦日纲以及另外一高官陈成荣被东王杖刑，因为东王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津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天津3年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一片大好，于是开始另有图谋。1856年8月，天津城内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在这件事情中，东王假称天父下凡，附体到他的身上，召天王洪秀全到了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就对天王洪秀全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偌大功劳，何止称9000岁？洪秀全就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1000岁？洪秀全说，东王继承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道，我回天矣。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是他心里头已经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极为不利。北王韦昌辉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东王以西线紧急为由，调北王韦昌辉和义王石达开赴前线督师，只留下天王和东王留在天津。而陈成荣后来向天王告密，说东王有弑君篡位的企图，洪秀全才在暗地里头密召在前线的北王韦昌辉和义王石达开等人回京救驾。韦昌辉想借机谋取权力，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了天津。9月2日凌晨，带兵包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以及其全家，还有他们的部下和士兵20000多人。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来，斥责了韦昌辉滥杀无辜的行为，于是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逃出天津，但是其全家老小均被韦昌辉杀死。而韦昌辉的行为也引起了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津事变，对石达开并不信任，于是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于是在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1863年的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因此说，天津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可以说，天津事变是太平天国中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之一，可谓迷中之谜。此次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其中的详细内情恐怕只有其领导层以及少数的当事人知晓，外人是无从得知，也不会像人们想象的如此简单。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谜也许永远石沉大海，不见天日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分析中窥见一些历史的真相，虽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但是对于我们认识那段历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历代农民战争的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天津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走向衰败的一个关键，谁应该对这场震撼人心的事变承担主要责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1856年8月，从杨秀清的逼疯万岁到发生天津事变的这段时间，天津城是平静的，丝毫没有那种强权夺利的紧张迹象。直到9月1号那个血腥之夜，杨秀清都是毫无准备的，认为逼疯是篡夺，洪秀全朱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政治自卫行动的讲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当然了，逼疯万岁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否则洪秀全应当也不会采取朱杨这一极端措施。显然，万岁这一太平天国至尊至荣的称呼是与权位连在一起的。杨秀清一方面是承认洪秀全的最高权位，另一方面他要分享这一最高权位。因为在杨秀清看来，万岁的称呼不仅与他的功劳相称，而且与他的实际权势相称。但是杨秀清的做法跟洪秀全定天下为一尊的帝王观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洪秀全可以把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权和最高行政权都交给杨秀清，但绝不能允许杨秀清得到这个危及他的君主独尊地位的万岁称呼。为了维护自己的君主独尊地位，洪秀全发出了朱杨密诏，于是韦昌辉遵旨率军赶回天津，杀死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无疑，杨秀清的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是正是洪秀全的这份密诏揭开了这场历史悲剧。北王韦昌辉杀东王之后，晋江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女进行杀戒。这一事态的发展在许多论述天津事变的著作中被认为是韦昌辉背着洪秀全进行的这场大屠杀，洪秀全反对并且曾经试图予以制止。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从洪秀全给韦昌辉密诏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北王韦昌辉在洪秀全心目当中的地位。在完成洪秀全所托付的朱杨秀清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韦昌辉杀死了东王府中的一些侍卫勤杂人员，而这在洪秀全看来应该是一件情属难免的事儿，他绝不会 单单为此而专门下一道诏书来惩罚刚刚为他立了大功的这位心腹蒙帝。再说九月三日大屠杀的地点就在天王府的近旁，当时在王府广场上也必定有天王所委派的监刑者。韦长辉想要完全瞒住洪秀全进行这场屠杀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东王的部下被天王的圣诏召去观刑，又是谁又使他们卸下军械的呢？要知道，在这天，韦昌辉和秦日纲没有颁发这种命令的资格。况且在当时天津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东王的部下也绝不会相信韦昌辉、秦日纲，而使自己处于手无寸铁的危险境地。又使他们卸下军械的只能是天王派去的人，因为煌煌圣诏像他们这样宣布，东王谋逆是自天泄露，而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罗尔刚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中认为，洪秀全之所以允许韦昌辉用此毒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杨秀清虽已被杀，而杨秀清的部属却还拥有着强大的武力，韦昌辉一定是把这种情况去极力的恐吓洪秀全，迫使洪秀全不得不通过他的毒计。这个论断是合理的，洪秀全是事先知道并且同意这个屠杀计划的。而可以推断的是，这个屠杀计划是以天王的名义得以执行的，那些参与围攻杀戮东王部署的外兵，谁能确信仅仅是韦昌辉的部下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被杀人数之多是9月2日凌晨东王府内的杀戮所不可比拟的，而且这样做明显违背了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的这道诏旨。可是这回天王没有追究韦昌辉的责任，这里也可见洪秀全前一个惩罚韦昌辉的圣诏不过是一个圈套而已。洪秀全不但没有谴责过这次大屠杀，而且在大屠杀之后还同韦昌辉一道并肩作战。当东王的部将傅学贤和同宗杨某等率领东王的余部奋起自卫，自峨眉岭扎营至虎贲仓，洪秀全和韦昌辉也扎营在大行关一带，闭城一个多月，互相自杀。韦昌辉开始遭遇到小的挫折，随后东王杨秀清的党羽势力逐渐衰退。十月，石达开回京调解，韦昌辉又要杀翼王石达开，导致石达开连夜逃走。韦昌辉把石达开在天津的一家老少全部杀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却下令重赏收购石达开的首级。他的态度，这不是一清二楚吗？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这次事变可能产生的后果时这样说过：以臣等愚见魁止，如果洪为胜而失败，则投诚乃意中事；若其实胜而洪为败，则该逆未必素有投诚之心。曾国藩预料洪秀全和韦昌辉的投诚当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是他认定洪秀全和韦昌辉站在一起就不是凭空猜想的了，他是根据所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做出这一明白无误的判断。直到11月，施达开率军进逼天津，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最初施达开的要求并没有被答应，但是由于施达开大军压境，朝内又群起反对韦昌辉，在这种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洪秀全不得不下诏诛韦昌辉。很值得玩味的是，一旦洪秀全这个上帝离开了韦昌辉，韦昌辉一旦失去了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支持，他即迅速陷于众叛亲离的局面。这个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很快就垮台了。有文章记载，诸韦之役所杀不过200人，且交战仅2日耳。韦昌辉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野心家， 为了他娶东王杨秀清而代之的个人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其罪责当是不可饶恕的。然而也正是由于洪秀全对韦昌辉的有力支持，或者可以说正是洪秀全与韦昌辉的协力合作，才使得天津事变从诛杀杨秀清急剧扩大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严重地摧残了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历代农民战争的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天津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走向衰败的一个关键，谁应该对这场震撼人心的事变承担主要责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诛杀韦昌辉之后，一王回京，人们都推举他体理政务，而经过这场变乱在天津留给石达开的则是一副地地道道的烂摊子。面临着曾国藩的湘军反扑、进退九江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石达开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正确战略。应当说，石达开不愧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政人才，不仅很快遏制住了湘军的凶狠攻势，而且使太平军推进到了鄂东一带，直指武昌重镇。太平天国在1857年的上半年再度充满了胜利的希望。石达开在1857年6月的离开天津带亲信出走，使得这种希望之光完全消失了。石达开曾经向太平天国的军民说明过他出走的原因，说道：诏旨降平仍，重重生一计，宜多将图害，百会难分清。而此后太平天国的青年将领李秀成也说石达开被祭邪致出京。另外据当时清朝方面的记载，也是洪秀全和他的两个兄弟安王、福王对石达开甚忌之，有阴谋残害之意。总而言之，离京出走是由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矛盾而引起。石达开不仅仅是太平天国最优秀的军事家，而且他忠于臣道，丝毫没有觊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意图。在离京之后，即使掌握有几十万的最精锐的军队，还是始终习用太平天国的正肃和封号，他所树的也始终是太平天国的旗帜。洪秀全、石达开矛盾的产生原因不是石达开争权夺利的野心，而是洪秀全的不肯再信任外臣、专信同姓的原因。洪秀全对石达开重重生一计，唯恐石达开的威望有朝一日会威胁到他的至尊地位。石达开的威望越高，洪秀全心中就会越不高兴，所以才出现了何朝同举一王体理政务，众人欢悦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洪秀全为了钳制石达开，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他们主军政，进而对石达开不授以兵士、留城中不使出，剥夺了石达开的军政实权。这种步步紧逼的政治形势使得石达开得出了一个结论：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为避祸他不得不逃离金陵。但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几十万太平军先后追随了他，这不仅反映出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崇高威望，也表现了广大军民对洪秀全做法的一种不满情绪。洪秀全逼走石达开，导致太平天国的大分裂，这是太平天国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致命伤。洪秀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